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俗话说，侯门一入深似海，那么嫁给皇帝就更是命运难以掌控了。不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进入皇宫的女人，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过，就过完了一生。那么如果能够当上皇后，是不是境况会大不一样呢？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接着为大家讲述北齐文宣皇帝高阳的皇后李祖娥的故事。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李祖娥的丈夫高阳在驾崩前曾经想办法锻炼他和李祖娥所生的长子高音的胆子。某一天，高阳便把太子高音叫到了金凤台，命他手刃囚徒。父命难违，太子虽然心下恻然，却不得不照办，手中拿着刀朝囚徒的头上砍去。孩子心中害怕，手上哆嗦，砍了好几次也砍不断犯人的首级。文宣帝见这孩子如此不成器，怒不可遏，抄起马鞭打了太子三下。在父母关爱下长大的太子哪儿受过这个呀，竟然吓出了病来，从此心悸口吃，精神状态也是时而清明，时而糊涂。高阳也没料到自己的虎狼之药不但没见效，反而适得其反。李祖娥见太子这个样子，也是心如刀绞，不时在高阳面前求情，万般无奈之下，高阳只好认了命。有臣下给高阳出了一主意，把高演和高湛全都杀掉，不就万事无忧了吗？高阳的回答是，斩草除根，一了百了，我并非没有想过，但是杀了这两个兄弟，你让我的母亲怎么办呢？这两个弟弟，尤其是高演，一直是他母亲的掌上明珠，心头之肉，自己不过揍了那小子一顿，老娘便日夜涕泣，寻死觅活，要是真的杀了这两兄弟，岂不是要了自己母亲的性命吗？这么多的烦心事儿，高阳连死都不能安心啊。在他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了把长广王叫到身边，嘱咐他说，我死后你想取而代之的话可以，但是一定要给我的儿子留一条生路。天宝十年十月，太子高音于晋阳宣德殿继位，新帝登基，李祖娥被尊为太后。虽然是太后，但并非这个国家位望最高的女人，因为她的头上还有她的婆婆太皇太后娄昭君。高阳临终前，如同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一样，为他的儿子指派了顾命大臣，这几个人主要是杨英、克朱浑天和、宋钦道、 郑子墨、高圭燕等。除了客族浑天和以外，其他人基本都是汉人。由此可见，高阳对自己的身后事的确是煞费一番苦心。儿子高英有汉人血统，胡人未必肯听他的命令。这几个人则是久经考验，大多对高阳忠心耿耿，把皇后与太子托付给他们，他基本上可以放心了。常山王高衍和长广王高湛来势汹汹，为了遏制二王的发展势头，顾命大臣私下商量解除二王的兵权，并将这两个人下放到地方，使他们远离权力中枢，这样即使他们想兴风作浪也是鞭长莫及。与此同时，你将太皇太后娄昭君迁至北宫颐养天年，而让李祖娥出山垂帘听政。丈夫在时，李祖娥一直躲在他的身后，现在高阳去了，儿子还小，性格懦弱，自己的兄弟们又都不成器，说话办事也没有个可商量的人，现在为了他们母子的将来，这从来与政治绝缘的女人也不得不打起点精神，硬着头皮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当然，李祖娥的兄弟们的能力、官位与威望均不值一提，就算是李祖娥垂帘，这大齐的朝政也没他们什么事儿。如果交接成功，实际掌权的还是杨殷等人。杨殷等人打的是清除权臣的势力、还政于皇帝高殷的旗号，至少是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不管怎么说，在朝廷当中的支持率还是相当高的。但是宰相杨殷一朝掌权就开始改革吏治，改革必然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但是那些被牺牲的人就跑到了杨殷等人的对立面高衍和高湛那边去了。而且高阳挑选的顾命大臣也并不团结，平秦王高圭燕本来是个墙头草，高阳在世的时候为人强势，杀得住他，这次表现得服服帖帖，一旦高阳宴驾，高圭燕手属两端的天性便又开始蠢蠢欲动，加上顾命大臣之间也有矛盾，后来高圭燕也开始向高衍和高湛暗通款曲，将顾命大臣想将二王边缘化的打算和盘托出。高衍和高湛是何等人，岂能坐以待毙？可诛浑天和是武人出身，深谙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之理，他的想法比杨殷等人还要激进，每次高阳一召辅政的大臣们聚会，可诛浑天和都主张干脆做掉二王，免得天长日久死灰复燃。到那时候，不仅少主高英会受到威逼，皇位难以保全，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了。 母仪天下，操控后宫，这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皇后形象。可是有一位皇后，她身处万世，境遇几次遭遇起伏，与您印象中的皇后大不相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皇后李祖娥的故事。 对于究竟如何采取行动，辅政大臣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他们都知道事不宜迟，这件事总还算是在操作当中。先是宋钦道面奏高英，称二王位高权重，有伟大不掉之势，应该及早采取行动。皇上高英刚刚继位，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碰上这样的大事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就推说与杨殷等人再商量商量。杨殷等人商议的结果是将二王派到地方担任刺史，又担心高英面慈心软否定他们的奏议，于是决定请太后李祖娥出山，通过李祖娥对皇帝施加影响，达到铲除二王的目的。辅政大臣们将此举的成败福祸原原本本写在条陈上，偷偷地交给了李祖娥，请他赶快拿主意。这关系到李祖娥和他儿子生死存亡的奏议，他自己看了也就罢了，换一个小心谨慎、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看过之后，不放一个妥善的，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也会马上将其销毁，因为一旦泄露出去，后果是不堪设想。 但是李祖娥久居深宫，不知政治斗争的险恶，竟然不知死活的将这份密报给同在后宫的女子李昌仪看了。这个李昌仪身世也十分坎坷，本为东魏大将，御史中尉高仲密之妻，有一次被高欢与娄昭君的长子风流成性的高澄瞧见。高澄看见这女子模样俊俏，举止风流，上前调戏。妻子被辱，高仲密一怒之下叛降了西魏，投敌在当时是重罪，高仲密家的财物和亲属仆婢都被罚没入宫，李昌仪也在即墨之列。这下倒好，给高澄提供了方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纳李昌仪为妾。后来高澄被杀，李昌仪仍然留在宫中。这个女人能言善道，又善于察言观色，李祖娥同她很谈得来。因为二人同宗，在李祖娥的心中，这个女人比别人更近了一层，对她十分信重，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她说。没想到这个李昌仪从李祖娥那儿前脚一出，后脚就跑到太皇太后娄昭君那儿，将从李祖娥那儿得到的消息原原本本地跟老太后重述了一遍。太皇太后娄昭君听后立时动了怒，马上召集自己的儿子们商议对策。高演同高湛之间也绝非铁板一块，但是大敌当前，他们懂得搁置争议，抱成一团。而且这两个人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二王趁着举行就职招待酒会之际，将辅政大臣们一网打尽。 母仪天下，操控后宫，这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皇后形象。可是有一位皇后，她身处万世，境遇几次遭遇起伏，与您印象中的皇后大不相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皇后李祖娥的故事。 久居深宫的太皇太后娄昭君驾临昭阳殿，太后李祖娥和少主高英侍立在侧，高演和高湛将俘虏押入殿堂，声称这几个人离间骨肉，专擅朝政，图谋不轨，现已被捉拿归案，请皇上定夺。高英见了这阵仗，便已明白了七八分，辅政大臣行动失败，两位叔叔要借他的口置这些人于死地。而此时殿庭当中及走廊之下有甲士两千多人，领军俄永乐武艺高强，又深受文宣帝高阳的忧郁，见幼主受到欺凌，便只等李祖娥或者高英的一句话，便会扑上去刺杀。李祖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皇极之间六神无主，高英在危急关头口吃的老毛病也犯了，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没有了上头的命令，俄永乐擅自行动就是意图谋反，他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太后和皇上，但是始终不见他们开口。就在此时，太皇太后娄昭君发话了，他以李祖娥的名义说了一句话，大意是高演和高湛并无意志，现在如此这般只是被逼之后的无奈之举。墙头草高归燕也适时站了出来，传令俄永乐手下的兵士移防戒严。俄永乐万般无奈，只好缴出了自己的刀，痛哭不已。随之二王的手下士卒进宫换防，俄永乐被杀。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二王气势汹汹，要求将辅政大臣就地正法，而且志在必得。高英知道大势已去，但是诛杀辅政大臣这样的话，他如何说得出口？接下二王的党羽领军刘桃枝等人手按佩刀，目露凶光，向年轻的皇帝发出了无声的威胁。李祖娥看在眼中，不由得暗暗叫苦。就在这时，太皇太后娄昭君再次发话，他命令刘桃枝等人放下武器。这些人起初不肯，娄太后厉声道，大胆的奴才，难道不想要你们的狗命了吗？这声音从一个老太太的嘴中发出，威严而又坚定。 他们也不得不服从。娄昭君又将脸转向了孙子高英，说道：这些逆贼要杀我的两个儿子，你的叔叔，还有我这个没用的老太婆，皇上看看如何处置吧。高英仍然沉默不语，李祖娥则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说过这番话后，娄昭君老泪纵横，堂下的王公大臣也跟着一片悲泣。娄太后狠狠地看了李祖娥一眼，说道：如何能让我们母子在这汉族女人的手下讨生活？李祖娥听了忙上前谢罪，连声说儿媳并无此意。常山王高衍却在身边叩头不止，无论如何都要皇帝给一个说法。娄昭君见这孩子快被吓傻了，对高英说道：为什么不去安慰一下你的叔叔？高英这才回过神来，知道事情已不可为，祖母这是逼自己表态呀，说道：天子这个位置，叔叔若是想要的话，我都不敢吝惜，何况是杀几个汉人了。只求叔叔留侄儿一条性命，我会自行下殿，其他的事就任由叔叔处置吧。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事先投靠二王的辅政大臣，尽数被斩杀。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辅政大臣悉数被杀之后，太皇太后娄昭君下令废黜了少主高英，立大丞相常山王高衍为帝。这年的八月，高衍继位于晋阳宣德殿，大赦改元，废帝高英被封为济南王，太皇太后娄昭君还称皇太后，皇太后李祖娥改称文宣皇后，居昭信宫。皇建二年秋，天象出现了异常，望气者说邺城方向有天子气。高贵燕做贼心虚，担心废帝死灰复燃，到那时候哪儿有自己的活路啊，于是启奏孝昭帝高衍，以济南王高英挡此灾厉。高衍觉得高贵燕言之有理，侄子高英在这世上一天，自己连睡觉都不得安稳，当今之计最好是一劳永逸，于是派高贵燕携毒药乘快马前往晋阳，准备解决掉高英。高贵燕到达晋阳，拿出毒药逼废帝高英自尽，高英大呼无罪，拒绝引阵，结果被来人生生地掐死了。高衍杀了侄子高英之后，又想起了当初同这个孩子的约定，同时隐隐觉得辅政大臣已经被自己血洗清算，一个小孩子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想着想着，他不禁为自己的残忍和轻率感到后悔。高衍这边正承受着良心的煎熬，邺城突然发生了灵异事件，有一个姓赵的尚书令看见已经死去的文宣帝高阳和杨英、燕子宪等人结伴西行，嘴里念叨着要复仇之类的话。同样的情形，高衍和他的宠姬毛夫人也看到了。不久之后，高衍又于演武场坠马，跌断了肋骨。皇太后娄昭君前去探病，于床前追问儿子高衍：济南王何在？高衍无言以对。老太太怒道：难道你把他杀了？不听我的话，活该有这样的报应。说罢拂袖而去。后来高衍伤口恶化，无药可医，神志也不是很清醒了，临死之前回光返照，茶饭不进，只是扶着枕头一个劲儿的磕头祈求饶命。不久高衍就死去了，总共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高衍临终前下诏令长广王高湛入继大统，他知道自己的儿子高百年年岁太小，即便传位于他，这皇位也难以守住，自己的王位不就是从侄子高英手中夺来的吗？ 现在他主动把这个人人垂涎的位置让出来，说不定还能保住自己儿子的性命。他这么做了，想想还是不放心，在踏入鬼门关之前，又给弟弟高湛留了一个字条，请妥善安置我的妻儿，千万不要学前人呐、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是武成帝高湛和亲三年，高湛担心高百年长大后再抢着当皇帝，还是把他杀了。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说一说李祖娥这位文宣皇后。宫廷政变失败，儿子高英死于非命，李祖娥痛不欲生，幽居昭信宫，守着次子太原王高绍德，安安静静地度过下半生，是他唯一的期望。现在的他如同一只凄苦的老母鸡，所有的希望都被打碎，太原王绍德是他现在仅有的家当，而今孝昭帝高演是这宫中的主宰，对于这个二嫂他也垂涎已久。高阳在世时，他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孝昭帝高演驾临了李祖娥所居的昭信宫。 母仪天下，操控后宫，这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皇后形象。可是有一位皇后，她身处乱世，境遇几次遭遇起伏，与您印象中的皇后大不相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皇后李祖娥的故事。 对于丈夫的兄弟们，李祖娥一直怀有戒心，对于突然造访的小叔子，现在的大齐皇帝，他也心怀畏惧，却不得不打点起十分的精神，小心应对。他们母子的性命全都攥在这个人的手中。虽然高湛有将李祖娥收入自己后宫的意思，但是李祖娥拒绝了。对于嫂嫂李祖娥的抗拒，高湛抛出了一句话：嫂嫂不从我也好，小心你儿子的性命。为了儿子，李祖娥成为了高湛的嫔妃之一，而且非常受宠。按照当时北齐的部分氏族风俗，兄纳弟妻，弟归兄父，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在汉人的氏族看来，这些都是不道德的事情。不久，李祖娥怀上了高湛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到来令李祖娥惶惶不可终日，她不敢出门。虽然李祖娥足不出户，但是他的儿子太原王高绍德来见他，而且太原王高绍德对他说，儿子知道母亲腹大，是以不愿见儿。原来高湛盗嫂的事儿早已传遍了北齐的后宫，连太原王高绍德这十来岁的小孩子都听到了风声。这样的话从别人的嘴中说出已经够令人汗颜的了，从自己亲生的儿子嘴里说出来更是令他羞愤欲绝。于是当他的这个孩子出生后，他狠心地将孩子扔到水盆当中淹死了，杀死了自己的女儿。高湛听后怒不可遏，骂了李祖娥说道：你杀了我的女儿，我要你的儿子来陪葬。不一会儿，太原王高绍德便被拎到了高湛的面前，当着李祖娥的面，高湛用佩刀的刀环狠打孩子的头，只打得他鲜血长流，跪在地上抱住脑袋不住地翻滚和哀求。李祖娥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拦阻，却被高湛的侍卫死死地按住。高湛见侄儿与嫂子那母子情深的样子，更是心头火起，口中骂道：当年你父亲打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拦阻？现在还想活命吗？说完一刀刺死了高绍德。眼见得李祖娥悲痛地闭过气去了，高湛仍是余怒未消，命人将他装入圈囊，投入渠水。在冷水的浸泡下，李祖娥悠悠转醒，工人们趁夜色将他打捞起来，抬入了昭训宫。夜晚，一辆牛车将李祖娥载往庙圣尼寺，他从此出家为尼。据说在北齐灭亡后，李祖娥又沦为当朝权贵的奴婢，后来隋朝取代了北周，新皇登基，大赦天下，李祖娥才终获自由。应当说，李祖娥的身世